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了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就将会推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新订户，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或者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的。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4月15号，多谢大家收看毓敏踢爆。这个黑警超，这个名字挺好的，黑超，我经常都戴黑超，这个叫黑警超做特首。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词来形容的，你看他不起那些人，水鬼星城王又得，一会儿木猴夷冠，文雅一点都得，无才无德的人。咁老實講啦，共產黨用得嘅人多數都係無才無德嘅啦。我成日講奴才當人才用，呢、這個已經係即係抬舉佢嘅啦，係咪？奴才係做唔到人才嘅，乜你當佢係人才咁解嘅啫？咁但係佢唔需要人才噶嘛，佢又唔需要顧你香港人點睇噶嘛，係咪？所以你即係啲人嘅評論就係話：喂，呢條友咧即係得到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央睇重佢重用咧，就係、是、因為利用佢咧。即係喺國家安全嗰度咧，應該有個貢獻會比較大啲嘅，係嘛？佢夠硬正，即係呢種講法咧，我就即係其其不以為然，因為我始終認為你邊個做，你都係一定要貫徹執行而家嘅所謂中共中央嘅新香港政策，係咪？咁呢個我用我哋嘅講法，呢個叫滅港，消滅香港，係咪？即係舊香港啦，舊香港可以97年之前嗰、那個又叫舊香港啦，係咪？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之後，在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相對即係而家呢一個呢幾年啊，即係中共對香港的嗰個所謂干預，係嘛？嗰個程度大家看到噶嘛，好清楚噶。喺江澤民時代，佢有一句名言噶嘛，係咪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咁就為呢個一國兩制，即係有佢嗰種咁嘅所謂傳識，係嘛？你又唔好搞我，係嘛？我又唔搞你，咁係嘛？咁究竟係井水係香港啊，定係井水係大陸咧？咁啊，梗係佢係河水，我哋係井水啦。咁我哋梗係希望河水就不犯井水啦。咁啊，井水有咩能力去犯河水咧？係嘛？你河水可以淹沒你個井。但是井水可不可以淹沒成條河就不得的嘛，是不是？那河水就代表北京，是吧？井水就代表香港，那大家希望就河水不犯井水，是吧？就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因為井水沒有能力去犯河水。即是說呢，你當時共產黨就是說你香港可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是你不要將你那套東西搬來我們那裡， OK？ 那但是這個又很矛盾的喎。矛盾的地方是在於你定出來的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或者港人治港，是吧？現在變成愛國者治港啦。那這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你定出來的嘛，基本法或者中英聯合聲明都有的嘛。那香港就有別於中國大陸才叫做特別行政區。喂，當年修改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加了這一條，即是這一條 即係所謂中誒呢、這個，即係國家有需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法律由人大制定。咁呢一條咁嘅憲法嘅相關條文，當然當時即係要有呢一個咁嘅規定咧，就係、是、為咗要和平統一台灣啊嘛，係咪？呢、這個鄧小平嗰個八字真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係嘛？而家呢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咧，即係到咗習近平口中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嗰個解釋，就同鄧小平當年咧就真係大異其趣咁啊，係好唔同嘅。當年大家理解就係話嗱，鄧小平甚至講喂，台灣可以保留軍隊都得嘅。即係如果一國兩制喺台灣實行咧，就同喺香港咧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冇軍隊噶嘛，香港要有解放軍駐扎喺香港，咪有駐軍噶嘛，係嘛？當年鄧小平就因為王華、耿彪兩個啊，就話香港可以唔使駐軍咁啊，咁佢就話佢他們胡說八道啊，即係個王華同耿彪兩個胡說八道，一定要駐軍體現主權。但係台灣可以你有原來嘅軍隊咁啊。咁你可以保留呢個軍隊咁樣嘅開出個條件係咁樣嘅，係咪？咁所以其實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咧，呢一個構想主要係針對台灣。咁當時八十年代初，咁你中英談判，咁就將呢個一國兩制咧就移植喺香港啱曬用啦，咁樣係咪？咁還掂中國，即係啊有澳門呢個特別行，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咁唔爭在整埋個台灣特別行政區啦。就咁呢個就係和平統一啦。嗱、這個統一。不是用武力，是和平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收回香港是经过谈判的嘛，中英谈判的嘛，是不是？那中葡又是要谈判，那就是其实那个就不用了，澳门葡萄牙双手奉上给你，哎，你真的不要搞我，是吧？所以澳门就没什么争议的，是吧？就是在那个有关澳门前途归属的谈判没什么争议的，是吧？那但是其实都是比照好像香港咁樣咯，差唔多啫嘛。你睇翻澳門基本法同香港部基本法咪差唔多先，係嘛？咁當然，當時中國嘅談判嘅對手係英國，係嘛？咁啊，梗係即係英國作為一個民主嘅最古老嘅民主國家，咁佢要將一個即係佢統治咗150多年嘅地方交翻俾一個一黨專政嘅極權國家。佢真係面子過不去，係嘛？所以一定要喺嗰個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裏面咧，大家討價還價，講到最後，你睇嗱，咁香港咪即係形成獨立體，即獨立嘅一個體系。你話佢咩都好啦，係咪？有自己嘅貨幣，係嘛？咁啊，呢個財政又唔使上繳，係嘛？咁啊，香港啊，香港人有另外有一保護照，就唔係攞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屌呢啲就唔係獨立啊！呢已經獨咗立啦，即係嚴格嚟講，咁即係話主權就喺中國，治權咧就喺香港，由香港人組成呢個政府，香港人組成嘅議會。咁基本法就規定咗啊，附件一、附件二規定呢個行政長官點樣產生，呢、這個立法會點樣產生，就係咁啫嘛，係咪？咁所以嗰陣時就係、是、喂河水就最好唔好犯井水啦，你共產黨最好隻手就唔好伸入嚟啦。咁佢哋當時咧，即係你講江澤民時代。咁都係稍微比較檢點啲，係嘛？最多間唔中就噏兩句，就係咁多嘢啦，係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係嘛？而家有咗呢個國家安全法之後，再加埋呢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幫你重新設計一套政治制度，係有別於原來基本法嗰個規定嘅。咁呢個咁嘅香港咧，就等於係變咗天噶啦。比起呢個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之後，就變咗天噶啦嘛，係嘛？所以大家如果對呢啲咁嘅歷史背景唔了解，係嘛？而家仲喺度講話，即係用李家超就係因為嚇佢喺呢一個維護國安法、捍衞國家安全咧，非常之硬正。喂，邊個都冇得唔硬正噶，係咪？喺2019年呢個反送中運動之後拉咁多人，咁哦就係因為李家超，所以先拉咁多人啊？梗唔係啦，大佬係嘛？整個政府的政策就是這樣，林鄭月娥，是吧？所以即是現在這個所謂李家超去做特首，是吧？我們即是絕對有理由相信接下來這個政府的班底都是由中聯辦去幫你組織， 去組班，係咪？三司十三局，係咪？呢十六個主要官員，那個政府嘅內閣，係咪？加上其他嗰啲所謂中央任命嘅官員，好審計處長啊、海關關長啊，係咪？呢、這個入境處、人民入境事務處嘅處長啊等等，呢啲所謂中央任命嘅呢啲咁嘅官員啊，或者 ICAC 嘅專員啊等等，係咪？整個政府嘅班底三千十三局加埋呢啲中央任命嘅官員係嘛，同埋呢一個即係甚至行政局至少行政局嘅召集人係嘛，你都係要由中聯辦啊，所謂代表中央，咁佢喺香港嘛，就緊嘛，幫你大家度傾咯，係嘛？李家超個競選辦係嘛，咁啊譚耀宗做主任，咁啊個競嗰個選舉委員會啊又有個。梁振英係嘛？咁呢啲咁嘅人就係、是、等於代表共產黨喺度幫你李家超去組班啊嘛！即係我上次都講過啦，短短四日啫嘛，就攞786個提名咯。咁你李家超識呢啲選委咩？係咪？你係唔識噶嘛？啱唔啱啊？係嘛？咁你唔識，咁啊，梗係有人幫你打電話，有人幫你乜嘢，有人幫你一早安排好曬，咁啊就係、是。又唔使攞太多，咁啊786張啱啱過半數就得啦。咁因為而家係要投票噶嘛，之前係唔使投票噶嘛。如果你嗰個提名過半數係唔使投票，而家要投票啊嘛，係嘛？咁所以中聯辦同佢組班就有乜咁奇啫？而家大家就估噶啦，跟住落嚟就係嘛？因為你冇懸念噶啦嘛，係嘛？一定係李家超做特首噶啦嘛，係咪啊？個個都係咁講噶啦，唔通喂而家今日15號啦，冇第二個候選人啦，係嘛？咁根本就唔可能有第二個候選人噶嘛，所以呢個提名期，所以有截止日期都係好戇居噶啦，係咪？都係等於我即係琴日同大家講嘅，呢個係喺度走個過場啫嘛，係咪？所以今時今日即係嘅香港係嘛，就係、是、好多人口中嘅所謂新香港或者二次回歸係咪？咁呢個二次回歸也好，新香港也好，喺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就係、是、香港已經被消滅咗啦。是吧？嗱，呢種被消滅好有形嘅被消滅，大家可以睇到喺兩個方面。第一，係嘛？所有嘅反對派全部被消滅，係吧？喺建制裏面你唔會出現有反對派，因為喺呢種選舉制度底下係永遠唔會有反對派，唔會有民主派。OK， 呢個係第一，係吧？喺選舉喺政治建制上面，係吧？第二在法律上面是吧，你有个国安法在这里，有这条恶法在这里，你怎会有反对派是吧？喂，你还衰过新加坡是吧？你可不可以在议会里面即是破口大骂的政府是吧？小骂大帮忙就得，你破口大骂得不得？一定不得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喂，你还有什么反对派啫？没有啦，是吧？那你香港，喂，现在所以我们所谓灭港就是我们旧阵时是吧？即係在此之前，即使喺江澤民時代又好，胡錦濤時代，相對比起而家，係嘛？嗰陣時嘅一國兩制咧，都仲勉強有啲人可能都收貨，係嘛？但係成日都提防河水去淹沒井水，係嘛？咁而家得寸進尺，即係我自己嘅分析講過好多次啦，大家又聽我節目都知啦，係2003年開始就要加強對香港嘅操控，或者一路摸住你，係嘛？只因為2003年有500,000人上街遊行，喂，500,000人嗰陣時好巴閉噶嘛，係咪？反對23條，賭董兩個訴求，係咪？500,000人上街遊行，係咪？世界矚目，哇！反送中運動啊，100多萬人上街，200多萬人上街，係咪？咁對於共產黨嚟講，喂大佬佢就真係熬底嘅會係嘛？咁樣搞落香港咪即係佢認為就喂完全控制唔到啦，係嘛？所以咪就國安法加呢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喺咁嘅情況底下變咗黨國體制極權統治係嘛？警管特區係嘛？不許亂說亂動係嘛？甚至將大陸嗰套選舉制度移植過嚟香港添，大陸基本上冇選舉制度嘅啦。咁但係呢個行政長官選舉就好明顯就係啦，係嘛？所以大家不需要有幻想的了，是吧？我們要重複說，令到大家明白，就是香港已經沒有了，是吧？但是我們鬥志不能夠磨滅，是吧？因為今天耶穌受難日，是吧？明天耶穌受難日翌日，香港是放假的，是吧？ 唔係禮拜日咧就係復活節，因為耶穌復活，係咪？咁而家啲人咧就發信息嚟啊，鬱敏祝你復活節快樂，快咩樂？真係，真係復活節都未到，禮拜日先係耶穌復活，係咪？今日耶穌俾人釘喺十字架嗰度啊，係咪？耶穌係一個革命分子嚟嘅，話俾你聽啦，係咪？大家如果有睇過一本書，係咪？一個即係原本信一個學者啦，即係伊朗人啦，信伊斯蘭教嘅，後來改信呢個基督教。改信基督教之後咧，佢就研究聖經，研究聖經之後，佢就發現耶穌咧就唔係聖經所講嗰個耶穌啊，佢要即係人性化嘅耶穌。耶穌就係一個革命分子，係咪？抗爭係咪？對抗呢個極權，耶穌係革命分子啊！所以你唔信基，唔信你唔信基督教嘅話咧，你就要信耶穌係一個革命分子。敢於抗爭，對抗強權，係咪？咁所以呢種意志咧係要有喺度嘅。今日耶穌受難節就係、是、大家即係、如果你係嗱，當然咧，如果你係香港嗰啲咁嘅基督教教會嗰啲，佢梗係講耶穌復活啦嚇、啊，講呢個基督教嘅嗰、那個精神啦嚇，即係咁耶穌為我哋而死係嘛？咁啊跟住復活係嘛？咁啊即係。呢、这個就是基督教的教義的主要核心，咁啊，即係講今日很重要的，係咪啊？咁但係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從人性即係真有其人咁啊，耶穌係 OK， 咁佢係一個革命分子嚟嘅喎，係嘛？咁、那個學者寫嗰本書好過癮㗎，即係當然基督教誒嗰啲忠實的信徒咧睇咗就唔高興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耶穌潔淨聖殿的時候，咁佢唔係革命分子係咩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好，休息一陣。